Thank you. Thank you. 风沙，仗剑天涯，功成名就的神话，需要多少代价？金戈铁马，乱战刀锋剑雨，所向披靡，再多磨难也无惧。恩怨情仇，谁又算得清？善恶有些难分明，计较谁输有谁赢，风里雨里潇洒独行，长啸狂浪滔天，多少真英雄。